堅持話我要見佢港獨㗎啦， 係啊，係啊，明先得，你唔係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時嗰啲記念真愛革命。 玉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今次咧，中國嘅疫情大爆發咧，咁當然咧，即係而家嗰個所謂呢個病毒咧，嗰個即係傷害性冇咁大嘅，又唔會話即係。就係出現一種恐慌啦，未必會出現一種恐慌，死好多人啊咁樣，咁就根據呢、這、一個即係IHME 啦嚇，咁佢嗰個即係美國健康指標同評估研究所啦 IHME 一項最新嘅估算啊，就話呢個新冠防疫措施的忽然解除的可能结果呢，就会是2023年感染数字爆炸式上升，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这个研究就说呢，至到2023年4月1日将会有32万2千人死亡。而到了同一日咧，感染嘅數字會達到高峰。咁呢個研究估算咧，易感染嘅人群傳播率咧喺四月之後繼續維持。嗱，呢個如果睇翻佢呢個講法咧，佢呢個係講中國定係講全世界先咧？我拗曬頭，係嘛？即係呢個真係要 check 清楚，因為即係如果睇佢嗰個咁嘅講法咧，如果講中國啊。咁都合理嘅，係咪？如果100万人咁啊，即係咁，但係而家嗰個病毒嘅殺傷力又好似冇咁大咁啊，係咪？咁但係講全世界嘅又唔似喎，真係係嘛？即係呢個需要睇翻，即係呢個美國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我即係頭先嗰個資料嗰度即係睇得唔係好清楚，係嘛？咁應該係講中國啦，係咪？咁應該下邊咧呢個主任咧。就提到中國的情況，個中國的清零政策咧，即係或者對於抵擋早期病毒株係有效的，但係呢個奧密克戎變種嘅高傳播性咧，又令到清零不可能持續。中國喺武漢最初爆發之後，就好少有報告死亡嘅。佢因此咧，我哋係從香港嗰度得到一啲。關於感染致死率的概念，咁所以你睇翻嗰啲段咧，即係嗱呢個就係 BBC 嗰個報導嚟嘅，即係我哋將呢個相關嘅即係資料數據撮出嚟啊，唔係應該講中國啦，係咪？咁另外咧就係我哋睇下有一個即係美聯社記者啊，呢個姜大奕，即係佢嗰個講法咧就就話呢個中國疫情嘅統計數字咧，即係係有問題嘅啊。咁啊，2019年尾武漢最先爆發呢個新冠疫情，進行即係成為呢個全國大流行之以來咧，中國報告咗5242宗啊。咁頭先我哋講咗啦嚇，咁啊以國際標準嚟講，一個非常低嘅數字嚟嘅。 14亿人，系嘛？得到而家为止都系死咗5242人。咁佢系咩叻咧？系咩咁巴闭嘅防控措施令到个死亡人数会少到咁交关咧？咁我哋呢啲反共嘅人，或者有啲人认为我哋对中国不友善嘅人，就屌你梗系假啦，咁啊个都系咁。唔系，其实唔同政治立场冇关嘅，系咪？同我哋嘅即系个智慧有关，系咪？屌你嗰啲白痴你先信啊嘛，系咪？咁我唔系白痴，我梗系唔信啦。咁简单啫嘛，跟住即系直不甩讲就系，屌你信嗰个系咪白痴啊？系咪？你话同香港比，香港而家死15000人啦，大佬，系咪？200几万确诊已经好低噶啦，系嘛？等于喂你14亿5000万人死咗5242人，咁我系白痴，我咪信咯，系嘛？咁所以呢个唔系阴谋论，呢个又唔系我哋对即系中国不友善或者反共反中嘅人嗰个讲法嚟嘅。OK， 呢个同立场冇关，同政治立场冇关，呢个同我哋嘅常识有关嘛。同我哋智慧有关嘛，大佬，我哋系普通人嘅智慧都知道呢个系假噶啦，大佬啊，系嘛？之前有啲人啲外国专家就煞有介事就话嗱，佢同世卫嗰个标准唔同，因为嗱佢呢啲就唔系啊，嗰啲又系咁，仲帮你解话添，系嘛？因为佢计算嗰个死亡嘅标准咧，佢即系因为呢个病而死亡嘅，系嘛？佢嗰个标准系唔一样，同世卫嘅标准唔一样。咁同世卫标准唔一样，已经系唔啱啦，大佬，系咪？咁你5242人，你信咩？你梗唔会信噶啦嘛，大佬，系咪？即系佢哋仲要解释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医师黄桂强话：感染者如果系心脏病或者心血管疾病导致死亡，就唔会列入呢一个类别噶啦。佢真系～咁佢系因为又中咗呢个病毒，佢先至瓜得噶嘛，大佬系咪啊？有好多长者，佢都系因为肺炎啫嘛，系咪啊？中完之后系咪？咁呢个美联社嘅记者呢个姜大奕咧就话咧，佢同啲家属倾过啊，佢哋话啲亲人咧系喺家属即系呢个出现阳性之后系去世嘅，咁就中咗招。之后死噶嘛，系咪？但系当时官方死亡数字又冇呢一个新冠死亡报告病例嘅，系嘛？咁因为可能系因为中国统计新冠死亡数字嘅方式啊，即系变得奇怪，系嘛？咁其实根据呢个法新社嘅报道咧，咁譬如你话你死得人少啊，咁但系。法新社嘅記者啊，咁佢哋就睇到咧，從中國東北到西南，火葬場工作人員都話佢哋疲於應付，一直喺度增加嘅死者。其實講到呢度咧，香港嘅何妨唔係咁咧？係咪何常唔係咁咧？啊，早輪好勁嘅時候，啲喂火葬要排隊嘅大佬，係咪啊？喂，嗰啲停尸间又唔够用嘅，搞到喺医院病房摆条尸喺度啊！大家记唔记得啊？系咪？咁有咁出奇啫？系咪？咁喺北京东北大约700公里嘅沈阳，一个殡仪馆嘅员工表示，有啲死者遗体积压长达5天未有火化，香港都试过。OK， 咁路透社报道咧就话，运载遗体嘅灵车同轿车，即系嗰啲私家车喺车道上啊排起长队。火化就持續進行，係嘛？佢啲煙通咧就冒煙，啊東郊殯儀館外就睇到停住30几部车，係嘛？咁另外咧 ，Bloomberg 同埋呢個即係 Sky News 嘅報道就話呢個火葬場咧有警察守，即係喺度駐守添，係嘛？咁有啲即係不願具名嘅嗰啲火葬場員工咧，重慶嘅火葬場員工就同法新社話，近日收集嘅遺體數量係之前嘅好多倍。火葬場的冷藏櫃已經不足夠應付遺體數量，係嘛？咁我話唔確定係咪同新冠有關，你去問領導啦，咁係嘛？要問領導嘅啫。嗱，起碼有呢啲咁嘅外國記者，係嘛？佢係從睇火葬場啫 ，OK 係嘛？ 咁佢可以將佢串連起嚟噶嘛？做新聞有個 sense 噶嘛，大佬係嘛？咁呢啲咪又常識啊？係嘛？屌你喂！呢、這個係一個將所有呢啲即係不利官方消息全部封鎖嘅，係嘛？係一個咁嘅社會嚟嘅。你消息唔係自由流通嘅，你人民就冇辦法耳聰目明啦嘛？點樣去喂提高警覺咧？我哋成日話點解一個社會佢要開放？或者一個文明嘅社會，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一個條件就係咩？要消息自由流通，咁你先至可以人民即係維護所謂喺民主國家嚟講，人民嘅知情權啊 ，the right to know。咁 the right to know 冇用過，你有呢個權利冇用過，佢唔講俾你聽。你有呢個 right to know， 但係佢講俾你聽嗰啲嘅，講俾你聽你知道咁，咁你咪有 right to know 咯？你明唔明啊？佢唔講俾你知。咁你咪唔知囉，咁咁我知的權利就係、是、你係要政府要盡告知的義務，即係人民有 the right to know， 政府呢就要 obligation to inform， 呢個所有文明社會或者民主國家，喂，呢個係一個鐵律嚟嘅，金科玉律嚟嘅。咁呢個政府控制消息流通，咁我邊有知情權啫？我知情權就算有寫咗喺憲法都好啦，都係假嘅，係咪？咁而家中國情況咪咁咯？喂，連呢啲消息都係咁樣啊嘛，係咪？最初喂呢、這個即係肺炎發即係喺武漢爆發開始，係咪？都係喺度封鎖消息噶啦，係咪？就算你而家拉嗰啲政治異議分子，你都唔會公佈噶嘛，係咪？即系我屋企冇咗个人，走咗个人，要失咗踪咁，我真系知道咩事。佢平时口多嘅，咁啊九成俾人拉咗啦。咁即系等于白纸运动拉咗好多人噶啦，系咪？佢一个咁严密嘅监控系统，你走唔甩嘅，系咪？你叫打到习近平嗰啲，或者习近平下台啊，或者共产党下台嗰啲，俾人拉晒噶啦，已经系咪？一方面就系、是、喂，即系假大空，系咪？即係將呢個中國所謂防控疫情講到天花龍鳳，係嘛？即係幾咁巴閉，係嘛？又咩優化又啊調整，一大堆呢啲咁嘅廢話。另外一方面嘅實相就係而家即係嗰個所謂陽性人員啊，即係確診人數數以千萬計，係嘛？去到億都唔出奇，咁樣出奇啫。你睇其他地方就咁，你嗰笪地方嗰啲人即係有啲靈丹妙藥俾你食啊？中咗又唔會死嘅，係嘛？即係死亡人數一定低到無限。喂，到而家為止啊，講緊40万人確診，全個中國，然後死5000多人，係嘛？咁係咪除咗白痴嗰個相信其他，即係稍為有啲即係稍為識啲嘢嘅人啊，正常嘅人啊，都唔會信噶嘛，係咪？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噶嘛，你因為你嗰個鬆綁咧係冇計劃嘅，係嘛？包括嗰啲疫苗嘅問題啊，各樣啊，全部都好大鑊噶嘛，係咪？你冇個路線圖，你咪人仰馬翻咯。你忽然間急轉彎，屌你真係死梗噶嘛，係咪啊？必死噶嘛，係咪？所以咧，即係呢一個新加坡，即係新加坡呢個教授嘅講法咧，又值得大家參考噶。所以呢啲外國嘅傳媒同學者咧，佢隔岸觀火就會有啲灼見嘅。有時中國人有啲説話都講得好啱嘅，係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喂，你喺局中嘅人，或者喺中国里面嘅人，又有咁多即系呢啲咁嘅掣肘同埋消息被封闭，你系睇唔到个真相。不识庐山真面目，就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喺山入边咧，不识庐山真面目。我哋喺外边嘅人咧，就识到睇到庐山真面目。OK， 就系咁解啦。所以成日唔好話吉人，屌、你未去過中國大陸，你成日批評中國，即係鬧啲人啦，係咪？我使乜去過啫？有啲人話：屌你真係，係咪？我喺外邊睇得仲清楚啊，係咪？所以呢個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嘅副教授吳木聯就同呢、這個即係BBC 講，佢話今次開放嘅時間係非常糟糕，本來就係流感高峰期。加上有呼吸道合胞病毒，可能形成三疫大流行，所以呢个系唔系一个适当嘅 所以鬆綁嘅時候，咁樣講係嘛？咁呢個就係喺十一月開始噶嘛，係咪？咁啊喺放鬆管控之前，好多國家會提出一個路線圖，安排一個步驟，就接一個步驟，點樣做 step by step 係嘛？咁啊，好似中國嗰個講法叫有序，嗱好有秩序咁樣做。咁而家係有序咩？係咪好有秩序咩？屌你！咁而家通關全面通關，你李家超真係即係食錯藥，我發覺真係係嘛？咁吳木聯呢個學者就話咧，政府同民眾會形成一個社會契約，唉，就講呢啲又廢廢地嘅 social contract。啲學者真係學者。中國人民同中國呢個政權點會有 social contract 呢？大佬係咪？呢個社會契約係盧梭講嘅，屌你真係！所以學者真係學者，真係係咪？即係你要為政府同民眾形成一個社會契約，但係中國冇呢個過程，梗係冇啦，大佬係咪？即係用呢個嚟講，鬆綁之後，即係人仰馬翻係咪？就因為冇個 social contract。咁喂，呢個係喺中國本嚟就係咁噶啦，大佬。我覺得唔止係呢樣嘢啊，呢樣嘢你可以話啊，人哋即係人民同政府佢會有一個即係無形中會形成一個所謂 social contract 喺度嘅，係嘛？通過好多即係方式啦，佢會有一個 social contract， 大家有一個共同嘅認知係點樣去防疫，係嘛？你鬆綁，我點樣配合？係嘛？但係都未必㗎，大佬有啲中意自由嘅，屌你佢抗議添啊！嗰陣時你叫佢戴口罩，你叫佢打疫苗，我就係唔打，係嘛？係嘛？你限制得佢多，佢告佢法庭告你，系嘛？因为佢咧就话咧，大家都唔喜欢疫情带嚟嘅各种限制措施，好多政府就会话咧，你要我移除限制啊，咁嗰个社会契约就重新做，基本嘅做法就打疫苗，咁啊从年纪大嘅人开始，跟住慢慢放宽限制。咁佢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梗系得啦，大佬系咪啊？个地方咁细，又威权统治。咁啲人又順服係嘛？咪新加坡梗係得噶，咪得個五百萬人點解唔得啊？做乜都得啊，係咪？咁佢話咧，佢喺舊年六月開始，新加坡聯合領導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就發文提出關於疫苗接種、病毒檢測同埋治療一系列嘅計劃同方案，同民眾商榷，逐步邁向新常態。呢個係新加坡嘅路線圖。好多國家做新嘅社會契約過程裏邊咧，老百姓會更加信任政府。本嚟中國民眾對中國政府信任度相當高嘅，但中國嘅裂痕咧就反為加深啦咁。嗱，佢即係有啲講法咧，我覺得係啱嘅。咁但係你形容中國政府即係民眾對中國政府嘅信任度相對高，嗰、那個唔係叫信任度。屌你，佢係唔敢不信任嘅啊，不敢不信任度係好高嘅，係嘛？唔係發自內心或者根據客觀嘅事實，佢對個政府高度信任，唔係咁。呢個係兩回事嚟嘅。佢發自內心同埋政府嘅所作所為，令到佢對個政府有信心，要根據客觀嘅事實，係咪？而家即係佢唔敢唔信任個政府，因為佢唔敢反對個政府，唔敢 say no， 咁咪等於信任佢咯，高度信任咯，係咪？所以呢種講法有矛盾嘅，我覺得係嘛？咁但係而家情況就係、是、即係，譬如話你冇路線圖係嘛？咁你急轉彎係嘛？於是咪人仰馬翻咯，咪亂曬大龍咯而家係。咁我就好奇怪，咁習近平點解可以容許即係而家對付呢、這、一個即係所謂疫情發展到呢個地步變成咁咧？係咪佢自己要負一個最大嘅責任咧？咁咁又冇人會挑戰佢喎，大佬。當然喺嗰啲即係反習啊，或者反共嘅嗰啲海外呢啲咁嘅即係評論人咧，佢就會大做文章噶啦，係咪？咁可能話佢呢個任期都做唔完都得㗎，你可以噏屌你啫。咁你話俾我聽，邊個取代佢先？係咪？即係呢個同政治都冇乜必然嘅關係㗎啦。本嚟就係即係而家最啱用嗰八個字啊，柳木為官。禽獸食肉，全部都是柳木和禽獸，是吧？那他多容易控制才行，是吧？好，休息一會。